好啊，嚟到呢度就我同阿明兄同埋新年啊，咁啊讲一下呢套《叶问外传》啦，系嘛？张天 赐系啦， 呢个正常喎，其实唔系优先喎，呢套系嘛？ 正常，正常， 即系呢个系咪正常？咁我场次都唔少啊，亦都系有啲机密啦，即系叫张晋首次做主角，都算叫首次做主角啦，担保正。 唔系佢之前咩啊？嗰、那个叫做狂修。 狂修 啊，系系系，狂修都系系系，狂修都系即系就担正系佢。咁而呢套都有啲似就叫做 spin off 嘅，即係阿 Tasco 成日話研究，譬如毒魔就係蜘蛛俠入面 spin off 出嚟啊，當正做主角。咁呢套啊正正又係啦，即係將葉問入面嘅角色就係第三集入面嘅張師傅張天志就獨立走出嚟啊，整一套咁究竟得唔得呢？咁出嚟咁樣，我反而調翻轉啦，唔撇除 over 咁評，我覺得套戲個劇情個。推進同埋個人物描述就都爽嘅，咁係如果以袁和平導演以往嘅作品呢，佢就往往就動作場面 OK 啦，譬如青面寶劍，即係呢個叫做卧虎藏龍二，其實個動作 OK 嘅，不過就個古仔一塌糊塗，加上啲人物設定又粗咁樣，咁搞到就好似為打而打，就冇乜以情推動去打咁樣，搞到變咗成套戲啊降格咗。咁啊，去到啱啱嗰套年頭，我哋笑嗰套叫咩？ 奇門遁甲 係啊，奇門遁甲咁又係好刻意扮到 MIB 啊，打外星人啊咁樣扯埋一碟咁樣，咁但係動作場口咧，佢係駕馭到。咁呢套我覺得佢係有改善喎，喺個劇情同埋個成個故事個鋪排，我覺得都寫得幾緊，同埋就都冇乜多餘角色，啱啱夠啲角色嗰啲串聯住佢點解要打，點解要報復，去到某個 case 又撚到販毒，咁跟住又嘅例賽有啲洋人啊、華洋之爭，跟住又要原來鬼佬係幕後 boss 咁嗰啲衰嘢，咁我覺得串得幾暢順嘅。咁呢個我啊覺得有啲我啊讚嘅。其實佢頭場開得好啊，即係應該話頭炮都開得好。咁我反而我失望就係、是，喂話曬八爺做動作，不嬲動作我唔會諗住會有啲咩甩啦。我自己就覺得呢套喺動作上面就甩咗啲啫。 嗯，係，我就唔係好，我唔係好覺甩㗎啦。其實就係啦，你覺得點樣甩先咧？首先講下係啦。 因為我會咁諗，可能我都係始終叫葉問外傳，我就唔係好認同佢入面最後好大部分，佢都唔用詠春嘅。咁佢係用即係，我覺得個感覺都似爛仔膠、拳腳膠。 啱、嗯，冇錯冇錯。 少有啲套有啲招式，都有啲。拳腳招式嘅，但係唔係話以一套真係詠春或者叫做一套武學咁樣去描述，咁都係啲好正常埋牙打嘅拳頭交，咁大部分都係咁，去到最後先叫做所謂唔夠抽，就叫做佢啲即係因為佢個故事鋪排話佢拋棄咗詠春啦，唔想俾人知道係詠春師傅，咁當然呢個設定嘅啫，但係我哋觀眾話想睇噶嘛，咁但係最後先話啊一用詠春就打贏啊，咁好而又嗰場你問我又唔係好精彩咯，即係啲招式又係嗰啲都冇又冇特別，即係你話因為葉問一二三集都去唔同嘅層次講詠春呢個拳法。咁你去到三就真係話出曬八斬刀，出曬六點半棍，出曬小念頭標子，咁就真係有拳腳交兼武器對弈，再有呢個點樣逆轉性，咁跟住又已經又睇曬佢詠春點樣破呢個之前泰國拳失嘅腳失，跟住又有話打泰神，即係睇即係高大拳擊手啊點樣破，即係會有啲真係設計過嘢。 嗰段其實拍得有啲流嘅，因為咧泰神實在同佢個差距實在太大啦，唔同當年特警屠龍或者直擊證人咧甄子丹對住個黑鬼嗰度個對比啊， 嗰啲仲正，係明白明白。 係啦，冇錯。 我如 over all 就係咁咯，即係個設計係個設計上啫，即係我唔質疑張晉個實力嘅，即係我都不嬲由抗秀啊，之前最正就係殺破狼二啊，即係唔係嗰套啊，即係意思吳京。林同意家大戰張晉嗰場 都 入面我都激讚， 強調係有係應該有吳京有啊，通知之後佢亦都有古天樂嘅，不過古天樂係冇打，佢唔係做主角嘅，做個病鬼大奸角。 係佢話唔知要講咩交換器官㗎嘛，兩兄弟 咁 衰嘢，冇錯啦。不過古天樂都 係，不過講演技嚟講，古天樂嗰套真係演得唔錯㗎嚇。 係冇錯冇錯。 係啊，繼續啊，不打係。 咁係咯，我就嚴格即係設計啫，即係我唔係質疑張晉，甚至乎我都唔質疑啊毀滅者 即係即係阿羅守護隊嗰、那個，咁都有啲有佢一定有台型㗎啦。咁你話佢本身打唔打得，我唔敢講啊。咁但係就係啦， 係啦。 咁 有 雙角手嚟嘅本身。 係啊係啊係啊。 雙角手嚟 㗎。呢啲嘢就兩睇啦。咁就嗱首先講下我帶住乜嘢期待入去睇呢套戲先啦，好唔好啊？咁就我睇預告片嘅時候咧，我就已經。知道佢係會玩邊一套㗎喇，因為我見到光管招牌嗰場戲啊，同埋其他嗰啲好爛仔膠嗰啲嘅打法呢，我同埋知道係袁和平做導演呢，咁樣呢我知道佢係玩返以前佢喺德寶啊拍阿甄子丹啊嗰啲嗰幾部戲啊特警屠龍啊皇家師姐四色擊證人啊洗黑錢啊呢啲咁樣嘅武打路線嗰種風格嘅，即其實就係都係好爛仔膠嘅，個風格真係好爛嘅，咁就唔係水平嗰個爛啦，係爛仔個爛啦，咁就真係拳拳刀肉埋牙呢就唔招式冇乜，但係下下係玩快狠準，所以呢我睇完特條預告片嘅時候我就知道佢玩乜嘢，所以呢你對於咏春嗰樣嘢我知道佢一定會係降低咗嘅，而入場睇嘅時候呢第一場嘅時候嘩我成個人醒晒真係真係嗰場我覺得正嘅，點解呢，因為佢短短幾十秒，但係呢佢嗰個攻守互動其實係做得好嘅，先Tony Jaa飛埋去用腳，跟住之後就用踭，跟住之後喺度轉，跟住之後張俊喺度拍佢喺度擋，跟住拍佢踭拍佢膝，跟住之後再出比較拉遠個距離，跟住再出拳喺度打嘅時候咧，其實跟住再想出腳嚟去再拉遠個距離去攻佢嘅時候，嗰下停咗，哇！嗰度短，跟住佢包含咗個攻守互動啊，同埋個節奏明快啊，同埋招招狠咧。其实嗰度系成个人醒晒啦，我知道呢套戏差噶啦。 头场咪正咯，所以我都话头场正，同埋头场你遇佢玩嗰个咩七步啊、枪法、 拳法， 即系呢啲咪棍咯，即系港产片兴系玩呢啲噶嘛，即系英雄放慢啲咁样，系啦。 嗱，跟住之后去到后边，嗱，跟住我讲翻后边嗰度点解佢咁铺排。嗱，你睇呢一度嘅时候，阿Tony Jaa同埋阿张俊佢其实嘅招式其实冇乜分别嘅，其实分别好细嘅啫，所以咧。其实阿张俊佢呢个时间佢系仲系做紧杀手噶嘛，系咪？咁样佢系一个放弃咗咏春，但系佢仲系杀手嘅时候，佢用翻啲杀手嘅武功。其实呢一度，跟住之后去到慢慢嘅时候，你要留意一下佢对住啲唔系敌人嘅人咧，佢打出嚟嘅功夫系比较功夫啲嘅，即系第一次同阿杨紫琼喺度玩酒杯嗰度，同埋佢同阿虎哥啊，即系功夫嘅孤力强嗰位演员啊，系啊，佢喺天台嗰度，咩啊？ 饰演 能 系啊，又系饰演能系。 饰演能系以前叫恒宇嘅系啦，咁就系啦。咁样佢嗰段咧，其实耍得比较功夫一啲嘅，佢阿张俊个手法，同埋跟住之后去到后边嘅时候，对敌喺阿杨紫琼个 office 嗰度大打嘅时候，咁样佢咧又用翻啲烂啲嘅功夫去打啦。去到尾嘅时候。同阿摔角手打嘅时候，去到最后唤醒翻佢出翻咏春，咁样咧，其实系佢个演变过程系由一个放弃咗咏春嘅人，跟住之后点样去重新拎起翻咏春嗰样嘢啊？佢用个人物用极借佢个武功去咁样铺排啊，其实跟住之后嗰一刻咧，跟住之后佢去到。美嗰度嗰幾嘢咏春咧係啱嘅，其實係咁樣鋪排嘅，係啦。同埋 Tony Jaa 佢打第二場嗰次咧，佢玩嘅嘢係唔同啦。之前嗰個係埋身戰一啲啊，嗰個咧就係、是、玩長橋大馬啦。呢一次就係啦，而嗰一度佢玩嘅嘢又係袁家班啊袁信義佢最中意玩嘅，就係、是、咧雖然係比較直線一啲嘅攻擊啊。但是呢在度玩逐路啊，你捉我在度攻你哪度啊，同埋呢佢喜歡直線，但佢有時候都會兜下圈嘅，就是呢睺正你一下，我避得開你，等你呢下打唔中，我轉個彎呢，跟住之後我用好快嘅速度嚟去喺第二下你防唔到嘅位置度攻你啊，咁樣嘅其實係。 OK， 但你話呢個 Tony Jaa 係講佢係咪燒親揼低咗個仔 嗰下突然間出現嘅嘛，係咪嗰嗰？ 係啊係啊，唔係嗰度其實 嗰場都好睇，嗰場都好睇。 好睇，嗰度嗰度係好睇。 但係最大鑊 Tommy 揸最後唔打啊嘛，你呢下又係即係大忌咯。 呢度我都係 O O 地嘴啊！ 你之前你擺明你擺三個啊嘛，大佬啊，即係你即係呢個係好嚴重問題。即係冇人會估計通啲揸唔打咯，我反而有人會估計唔係啊毀滅者打喎，即係可能佢飾演啲大反派之後，可能揸槍或者純粹贏大隻，咁佢一個當係教父嗰類角色就唔係賣得咁多，咁但係通啲揸佢都唔會安排佢唔打啊嘛，同埋佢最大鑊就打咗少少，佢咪完全唔打。咁你鋪咗佢一個咁樣嘅殺手，仲要好似私人同阿張俊有啲，即係阿張天志有啲好似私人恩怨，定還是想分高低啦？當想爭殺手排名又乜都好。喂，最後有出喎，咁一出唔打喎。 你諗住佢同邊個打先同阿 咁我唔知啊。你話合作打，因為你鋪排最後楊紫瓊啊，袁翔就 買空殺 佢幫拖。咁我梗係諗住個鋪排最後可能啊，葉問就算當打贏，可能鬼佬出暗招。或者可能啊，抌佢啲眼啊，搞到佢扮啦，或者搞到佢系啦，搞到佢或者可能整到只腳，搞到佢嘅俾嘢砸住，咁啊嗰下跟住佢嚟到，咁啊可能二人合戰，合戰完再兩個爭個殺手排名，咁即係點鋪你編劇諗啊？即係我啊覺得有冇乜所謂啫，睇啲嘢都唔好理。 我亦都有另一個諗法啦，就係、是、嗰下咧，阿通知 Jack 係殺手嚟噶嘛。 系， 佢唔系直接咁样用嗰支飞针咁样过去，佢系毒针戒用毒针戒指，啊边个大只佬其实好中意硬食噶嘛，系咪？硬食佢就系食得住你啊嘛，佢就系靠嗰啲嘢，跟住之后中咗佢啲毒针，跟住之后咁样死咗，可能咁样都叫做有两嘢俾人睇下。 你会打咯，即系你情况咪好似你唔掂咁，佢原来分咗两人合战先得，咁佢可能就出呢支咯。跟住或者 keep 跨咁樣，即係一個攻上一個攻下，或者點樣有前後啊，有遠近攻擊。咁我哋 expect 即點都要喐咯，但係最後出嚟咁整支針，跟住仲成個蝙蝠咁樣企喺度，好唔掂咯，大佬。 唔 係， 但 係 嗰 場 拍得佢幾型嘅咁就，不過就 全場嘲笑啊，我睇。咁我都明，咁但係咧，即係我就話針對，即係我都知佢係即係走嗰啲叫打得實啲啦，係嘛？即係聽阿明興咁講。咁但係我嫌就話，即係我又唔係話淨係講佢功夫上嘅招式，即係我都唔係話拘泥於喂唔用詠春用拳腳爛仔膠都可以，即係咁就一定差唔係。我就指佢即係譬如佢。即係以往係好多種打法嘛，即係譬如可能會有葉問一個打十個，有陣地戰，有比試，有追逐戰，有擒上擒落，或者喺啲交通工具度打，喺啲餐廳度打，話又喺個街度打，咁會有呢啲咯。咁咪打打下你見阿葉問都會立架撐㗎嘛。咁即係呢啲係叫做起碼都係打，但係佢會你睇落去你好多變化咯。我話嫌呢套就全拳腳真係全隻揼，同埋揼都係咁樣打嘅，即係都唔係話有啲咩你話叫做有場追逐就係無追無厘頭嗰場啊，即係無端端張天志照計以佢嘅實力一個打個三個流羅揸個虎頭仔，以佢喺呢套戲嘅能力嘅 level 啊三四秒 KO 啦，使乜走到要擒上招牌，又唔知做乜跳来跳去咁样，咁仲要跳得假啊嘛，啲威也又即系离晒谱咁样啫，咁啊嗰度啊粗咗啲咯，咁变咗打都系咁样，全部都系咁样系 battle 式，咁叫有变化就系杨紫琼嗰场啦，咁嗰场所以就话得嗰场好睇，即系我觉得咁解咯，咁同埋你留意咧，佢起码都有架巴士啊，驶咗过嚟啊嘛，即系叫有个道具。咁啊，整場可能喺啲巴士度打，又整場講佢點樣打嗰啲大頭綠衣警鬼佬警察，咁都好啊！即係我成日咁你可以砌啲場口，可能砌場酒吧打，點樣跳入啲吧台啊，又跳上去個舞台，咁啊打到落去舞台下邊，咁樣即係有啲咁嘅變化就會過癮啲咯。即係我個人意見啦，係啊咁樣。咁但係唔係話好差嘅，即係有啲失望啫，我就覺得嚇咁。即係如果你或者相對，譬如殺破狼二，甚至乎狂獸啊，即係近期呢幾套都，我覺得都係爭啲嘅。如果對比， 不過你講咁樣講都啱嘅。不過就其實就呢、這個佢光管招牌嗰度咧，其實你都係咪提過咧？就係話嗰度其實有啲問題嘅，其實就 啲威壓 喺下邊，同埋喺下邊可以打埋佢噶嘛。 即係唔使啊嘛，特登擒上去，同埋你話擒上去勁人又冇所謂啫，因為三個粒其實都 show 嚟嘅。 系， 系咪先？ 系啊，同埋 几秒都 KO 啊！ 嗱，所以就系咁样嘅。八爷佢啲戏咧，其实有一个弊病嘅，其实或者系佢可能唔理啦，就系佢所有嘅剧情啊，所有嘅嘢其实都系为咗佢原本设计咗嗰啲嘅场口去系去服务嘅啫，所以咧呢啲嘢系我系从来唔理会嘅，其实就呢啲嘢你话系咪咁，绝对系嘅，同埋都佢嗰、那个即系点讲啊？佢呢一套戏咧系107分钟08分钟咁上下啦。其实根据我以往睇八爷啲戏嘅经验咧，佢嘅戏系不能超过100分钟噶。中间佢摄嘅文戏如果太多嘅话咧，就佢都唔会话太过精彩噶啦，真系一定系拖得出嚟。系啊，因为嗱呢一套戏其实佢系用以前啊，佢喺德宝年代嘅时候改集 B 级片嗰啲拍法，佢今次用翻 A 级嘅成本去做啫嘛，其实就 OK， 所系啊，系。所以在咁嘅設定之下咧，其實OK 嘅嚇，同埋喺其喺搶誒講咁耐打，咁其他方面嘅話就你都睇過啦，咁 係哦，好多算係幾好咯，係哦， 係劇本係寫得幾好嘅，同埋嗰個演員嘅演出咧，其實就都好嘅，其實就。阿鬼佬我估唔到佢做得咁好添，咁就 真系估唔到喎，又估唔到，即系呢个毁灭者原来有戏喎， 系， 即系佢又表面一开波就做慈善家啦，后屘又同个杨紫琼有对手戏，哇，完全都唔会话俾杨紫琼抢到戏，嗰个角色几霸气，跟住然后先知道佢奸完之后，仲有一幕摆支枪喺度啊，引啊，边个话 啊郑嘉颖杀阿谭， 同埋郑嘉颖系咪净系郑嘉颖两个 杀阿谭耀， 两个头咁样，哇咁啊几棍，跟住后屘再喺度煎牛扒，又打一镬，夹翻打死咗。 嗰个深沉啊，跟住之后嗰样嘢做得唔错啊，同埋其实有一样嘢咧，佢拣阿周秀娜做嗰个女吸毒者嗰个角色咧，其实又系做得拣得唔错嘅，因为你一开声我就已经有咁嘅感觉啦，因为嗰把声系唔同啲，佢系近嗰种声咯，阿周秀娜就。 同埋揀佢有個好處，佢一開波入屋見到佢胸圍底褲嗰場咯，咁啊爽一爽。 跟住之後嗰個爽完之後，有一度佢仲令你腦一腦補啊，就係阿娜姐有一句説話：，切，你平時著得少過我啦。係 啊，咁樣玩。 我腦一腦補啦，聽到呢度嘅反應。 娜姐一相對咧，柳岩就大家都知 佢頂少啦，大佬。係 啦，少啦，娜姐。你講波就一定輸㗎啦，但係佢個樣咧，你問我就柳岩都經歷咗好多次變動㗎啦。 係咁嘅事。 都交嘅，而家都配合都交樣。咁但係交得嚟都起碼都唔算話哇好恐怖啊，即係好假。咁但係演技啊真係揸截啦，同埋啫。 係。 雖然佢咁重戲，即係柳岩喺入邊重戲。 啊！提開柳岩嘅話，又兜一兜翻去講下啲動作場面。佢其實佢係唯一一個唔識打嘅演員裏面，佢係擺啲動作俾佢做啊。其實咁其實佢都 OK 嘅嗱，即係八爺佢呢個班底咧，其實佢過往嘅戲咧，其實都唔少會用一啲唔識打嘅人嚟 去拍 攝，係啊，拍得好睇嘅，其實有嘅。但其實就都係用一啲好簡單嘅招式，一嘢俾佢啦，咁樣就 有啲分鏡咁樣咯，係啊，即係搏得埋，覺得好似都叫做抽得下， 係啦，同埋咧就佢哋如果有對手嘅話咧，咁樣就同一啲高手喺度打嘅時候咧，咁就喺個遠近嘅距離喺度做啲功夫啦，又或者呢個喺俾多啲佢重複性嘅動作，咁樣你練得多就自然快咯。跟住之後多啲複雜動作由對方做，咁樣你咪覺得打得好緊張刺激咯，係咪先？但係咁樣嘅時候咧，咁佢咧就一定係要但係一定要保持一樣嘢，就係佢嘅力量同埋佢嘅 速度咧係唔可以 hea 啦，呢一度就。 嗯， 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自然可以打得到比较紧张刺激啦。其实就系啦，佢系善于用咁嘅处理嘅。其实就系啦。 你问我 over all 咧，我见阿张俊嗰啲招式都唔似转快镜咯，即系都系真系实时咯。 系啊系啊，利落清楚。 系咯，利落嘅，即系我都唔得意嘅，即系张俊 O K 嘅，佢啲冇咁介意，我觉得都 系。系啊，同埋佢嗰啲烂仔胶咧，其实佢都系设计。設計得嚟都係佢比較爽快啦，同埋唔係又冇乜設計可以嘅啱嘅，但係佢就係、是都係偏向係一招一招利落咁樣去解決每一個對 手。一招搞掂一個咯，係啊 係 啊。 係啊，即係佢嗰個喺街，佢係嗰幾場係要表現喺街頭嘅感覺啊嘛，其實就 冇錯。 係咯，而另外就喂你好似冇提過有一場你覺得正唔正先，就係嗰個玩酒杯嗰度啊。 哦，咁係嗰、那個好過癮，咁啊嗰個有冇輸啊？即係又一來又楊紫琪啊，二來又係即係係咯，阿伯爺 最擅長嘅做 就係玩呢科 呢一個就係 嘛 嚇呢個佢以前最拳啦、啊，唔係最拳啦、啊，南北最拳啦、啊，改炸戲咧，佢玩喺度玩隻酒杯敬酒啊，點係要？杯酒擺到你面前嗰、那個俾人敬嘅，咁樣就會就為之輸咁樣嗰樣嘢，佢嗰度玩得都好好，嗱、 啊、 近期玩得好少嘅，但係咧最上一次就係一代宗師阿、啊梁係梁係啦，梁少同阿黃慶祥兩個喺度個餅啦，同埋精武家庭。精武家庭佢就用筷子喺度爭餸啦，冇錯啦，係呢一種咁樣嘅。今次佢係玩得之前比呢兩次精彩嘅，所以係好耐冇睇過咁精彩嘅嘢。 明顯嘅，因為楊紫瓊都有啲功架嘛，佢嗰啲即係轉嗰啲，即係啲用 手 背 嗰啲 互相撐住個酒杯，你撩兩個都得先得嘅，係啊。 同埋阿邊 場嘅啫， 同埋阿邊個張俊佢本身。佢個底係太極底嚟㗎， 係太極底係 係啊，所以就呢一度冇 啲油性綿掌嗰啲佢好奶㗎嘛啲功架， 好啊冇錯，同埋呢一度好老實講啊，你估佢拍咗幾多 take 啊？真係 好 多 take 先搞得掂啊！係啊，同埋個畫面又靚過以前嗰啲，以前就你有冇走佢都唔知啊，淨係見到阿蘇乞衣同埋個對手喺度喐嚟喐去，有冇走都唔知。但係你喺個透明杯裏面裝住白蘭地咁樣喺度咧， 仲要啲液即係都 大杯 四分三滿，係 攞下咁樣，其實係咪先？哇！嗰下係同類嘅作品嚟講，今次可以話係最靚呢、這個，幾乎可以叫經典。 所以我就話咯，係楊思，即係楊 紫瓊嗰啲 場喺度，嗰啲場口都正嘅，因為佢演得實啊嘛，佢演過即係要保護盲目保護細佬個大家姐，又要有尊嚴，又要幫幫會遊客變白，咁啊即係變咗好鬼有血肉幫嗰啲角色。 係啊係啊， 佢最後 ending 佢打嗰場都贏啊，即係佢唔斬手就救佢細佬咁樣，哇咁啊幾利落，我覺得係係正咯。之後又拖啦，唉，即係打嗰兩隻，同埋Tommy Zhang唔打啲客好大鑊啊嘛，咁啊變咗你最後只打一隻大佬。 係仲未打鬼佬嗰度咧，其實就係阿伯，我唔知係伯爺定係袁信義嘅意思啦。其實就因為以前啊，即係直擊證人啊嗰啲咧，其實都係會有一個大箭頭嘅鬼佬俾黑鬼啊， 咁 唔使 ending 打咁樣嗰啲衰嘢， 俾佢打嘅。但佢呢個其實個力量感其實拍得幾好嘅，其實佢係啦係啦。跟住，但係就去到尾嘅時候，佢其實張俊佢未用詠春之前咁樣佢就咩？但係佢變翻用詠春嘅時候咧，嗱有人講話佢冇打到佢弱點啊，其實佢係有對付佢弱點，不過唔係打下音啫嘛，佢插 即係打肋骨位嘛係嘛？ 係啊係啊，佢插喉啊，打啲肋骨位啊，打隔肋底嗰啲其實都係弱點嚟噶嘛，其實就係咯，所以佢有呢一嘢㗎。 我見佢有咁，但係問題佢啲招式就即係喺如果相對葉問嚟計，嗰三集都爭啲咯，即係好簡單地咁樣一輪拳。 係冇 咁啊贏啦， 係啊， 咁變咗佢 係啊，唔係因為今次阿伯爺佢淨係用阿袁信義一個人做佢武字啫嘛，唔係袁信義加埋袁長仁啊嘛，係啦，所以就。 阿袁祥仁就会多啲咁样嘅变化啦，但係阿袁信义佢係鍾意追求嗰样係力量感快速直线咁样去攻击嘅，佢係玩呢一样，但係呢一样嘢佢玩个美感係玩得几好嘅，其实有佢个力量个感觉喺度嘅，袁信义係同埋喺度捉路嗰个变招嗰样嘢佢都系擅长嘅，其实就係囉。 明白。 嗯，系啦，系啦， 都 OK 啊！即系嗱，我虽然我都话失望，不过我又觉得失望极，我又唔会评佢唔合格嘅。始终张信都有啲功格，我啊评合格，反而我杀破狼、三狼，我就觉得唔合格嘅。系 成堆劲人喺度啊！真系又啊， 同埋阿咩啊？释延啊？ 释延能系。 系啊，咁啊，不嬲都正噶啦，即系由佢公布开始已经都，今集都有场俾佢晒烂，哪个叫做虎头对呢个菲律宾魔棍咁样啦，即系喺度短打前手前脚打咁样，结果当场都 嗰度其实佢同嗰个阿杨子晴个保镖打得我嫌佢比较 好睇喎， 嗰度 反而嗰个保镖都有料到喎，好快喎呢刀， 一定有料到 嘅，佢肯定即系都学过下咯， 佢第一下踎低喺度出拳打个菲律宾嗰下咧，其实个功架一流啊，佢其实。 即沉腰一嘢好利落㗎嘛， 係呀係佢袁信義拍就係最擅長呢，佢啲要直線攻擊簡單利落，但係去到牽涉到法力嗰啲嘅位置呢，佢唔會同你慳嘅嗰啲嘢。 佢媽夫囉，明白。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嗰樣嘢同埋楊子晴，我覺得佢爭住有一樣嘢囉，如果佢嗰把唔係用呢個單刀嚟做武器同埋張俊打呢，用返啲手到拿來可以用嘅、即係牛肉刀呀之類嗰啲咁樣嘅嘢用佢打呢，可能個感覺會靚，會仲好啲囉，因為係呀嗰把刀影響咗嗰個感覺呀，其實就係囉， 都係嘅，眉頭喺個咁樣嘅年代，喇把好似啲即係卧虎藏龍嗰把刀， 直情魚手連上個身， 係咁樣囉，系咯系咯，咁样啊搞啲咯，都啱嘅。 系咯，争在呢一下，如果唔系用嗰把刀咧，其实就会更加好啦。嗰场戏真系嗰把刀影响咗呢一场戏，系啦。不过系唔错，即系我觉得就每一场打都有佢嘅特色，佢有佢好睇嘅地方嘅，咁就即系边个好似玩下咁样，即系张俊同阿恒宇佢嗰度打嗰度，佢啲腰马，佢红拳嗰种腰马合一啊，力从地起，佢一离开个地下跟住就输噶啦，嗰下系咪先？其实嗰下嗰啲做得唔错嘅，其实就系咯，不过睇下啱唔啱口味啦，其实。武打片是一種類型，但是它都有不同的設定給你去玩的，其實就有些 是硬橋硬馬，有些直情是很街頭式的，只是講速度感和力量感的拳拳到肉的真真正正的，有些就是以美感為主的，即是拆招啊，招來招往啊，但是那些招沒什麼力的，但是輕盈啊咁樣，但是快的，你睇落去好靚嘅，咁樣來來往往咁樣，其實唔同口味嘅，其實打片都有唔同嘅口味嘅，其實就係囉，係囉，咁樣 點樣值得睇嘅，即係咁耐冇睇過功夫片，咁啊，不過我啊提大家都係個 mindset 教返低啲個， 係啦，冇錯冇錯， 咁我估係有驚喜， 系啊， 又都唔好即系将佢同叶问比，因为都 冇错冇错， 完全唔系嗰样嘢。因为叶问始终都系一个武术家，咁呢个张天赐喺呢一刻只系一个保护屋企人嘅，又冇话杀手啦，即系后期都叫保护屋企人嘅一个街头嘅 应该系话由一个放弃咗武术嘅武术家，成为咗一个杀手之后，点样从新咁樣去拎起返佢嘅武術嗰樣嘢，武術家嘅尊嚴咁樣嗰啲嘢係啦，拎返起佢，所以中間個過程係會比較難掹一啲嘅，係啦，冇咁美感嘅嘢打鬥，其實係會咁樣做嘅，其實就去到尾嘅時候得嗰少少，但係其實有佢好睇嘅地方就係、是、個速度感同力量呢一套葉問外傳張天賜係啦，咁樣啦。 咁如果喂四套比呢，嗱我講咗自己先啦，我幾 buy 葉問三，其實我會三一二就張天賜，即係如果你問我即係個排名啦，咁你又會點呢？ 屌即係 我就話好唔同喎、啊，我係二二一三。跟住張先張天志，唔係二一，唔係二一，跟住張 天 志三。 哦，反而原來你咁唔中意三喎。我、哦、反而 唔係我唔係唔中意，因為就 即相對相對係 相對相對地啫嚇，因為嚇、因為嗱、紅金寶嗰兩集冇得選，二一定係啲，我覺得係最、最咩，因為特別係紅拳對呢、這個。嗰、那個詠春啊，我覺得係最大嘅賣點嚟嘅。但係三個覺得佢真係 可能三係唯一一場出齊喎。即係詠春除咗即係壁報追打啦、少年球啦、標誌啦，咁佢真係有八斬刀同埋六點冠軍啊嘛。係 冇錯冇錯冇錯。 你即係同埋咁耐以來都冇八斬刀嘅，即係第三集出翻就考鬼正，總之好耍得靚。 係 刀對刀。好威過 啊！係冇錯，但其實最大嘅原因咧，其實三阿丹爺佢嘅體力真係下降緊，呢個係最大嘅問題啊！ 所以四我都唔知點算，四我唔知原來拍好咯，拍咩啊四？咁有冇透露過拍咩啊？打咩啊？ 好似 打打 去美國 拍，打咗唔成就係。 去美國拍就唐人街咁樣嗰啲。 啊！我去咗美國㗎，係咩？係 啊， 咁爆嘅，哦，係 啊。 咁呢啲已經全扣上㗎啦，葉問邊有可能去過美國啫？ 好啦，好似嗰、那個反，我唔知係反派，會唔係反派啦？即係有個外籍演員啦，就係、是戰狼第一集嗰個反派會有份做。 哦，即係我咪知，即係不過嗰個肥底喎，唔係好大。 唔係嗰個，有咩拍引有一套啲 home movie 嗰啲叫忍者拍咗兩集嘅咧，嗰、那個啊。系啊， 系咩？即系打佢咋？咁啊变咗咪失色好多。咁你嚟到第四集，照佢打外国人都打过劲啊！即系起码个感觉一打，可能分钟打对锅啊！ 可能仲有嘅，咁就 好啦。你要呢啲级数先撑得起嘛？ 系有战狼嘅加持，我唔知会唔会战狼第一集嘅加持。 即系国内啫，但系战狼一就系、是、战狼一最啲人笑佢就话唔知咩要追嗰五个雇佣兵，要搵100个解放军啊嘛。战狼因为胶咁啊胶底啊嘛，嗰集反派系笑嘅啫，咪咯。咁啊唔知道啊，咁啊大家等睇啦。咁啊但系事实又即系由嗰句港产片嘅，我觉得叫珍贵资产，即系如果叫有别于荷里活片，就真系动作片嘅啫。系 冇错， 港产嘅动作系值得传承。延续亦都唔好即系甩咗嘅，唔系下下跟荷里活拍，因为特技其实我哋真系唔够人哋咁多乜， 真系 你坦白讲钱嚟啫嘛，你有心机时间200部电脑，请200个人执后期，你一定靓噶。咁我哋香港边有啫？我嘅市场计埋电视大都系亿领票房，咁你边有可能？咁你冇钱，你搞特技又冇得搞，咁你反而动作就真系香港最耍家，即系 同埋 荷里活都要揾我哋学咁。 系啊，同埋动作得嚟功夫就系香港暂时都系最强啊，就系、是、你话依家阿甄子丹佢嘅日本嗰边甄家班，其实喺日本直跟咗嗰集咧， 都系跟啫嘛，都系跟我哋80年代 嘅。但系佢哋拍动作系已经非常之高水准嘅，所以唔好睇喺日本啊，韩国其实、 啊、日本差到做啊，真系啊，你睇下亚人嗰啲几正。 系韩国其实佢嘅动作场面打斗嗰有阵时会比较单调。但是呢佢個速度感、力量感其實有喺度，同埋佢嗰啲設計同埋啲硬橋硬馬嗰啲利落嗰啲，其實都做到嘅。但係只不過係冇咗功夫嗰個感覺嘅啫，其實就未有功夫啊。暫時都仲係香港都要打， 係啊，國內啦，要 拍到，或者同唔係要同內地合作。但係因為就內地，如果你話好嘅武指，依家都係除咗成家班出洪家班啊出嚟嗰啲啊，同埋袁家班出嚟嗰啲啦。咁又仲有呢、這個咩一套叫師傅嘅戲，嗰、那個導演亦都係武指啊，徐浩峰亦都係非常之好嘅，但係都係唔多，主要都係靠香港班底啦。其實就係啦， 所以呢啲係值得大家支持嚇。 係、啦， 本土嘅功夫電影又嚇撐下啦，即係就算你話咩都入去睇下先咯，係咪先？睇咗先再講咯、 啊。不過咁話翻兩頭都係有啲做得唔好嘅，都要同大家講下嘅，就係、是、呢套戲咧個配音咧真係 係啊，唔係因為死罪嘅。佢其實你睇得到咧，佢就算 even 鄭嘉穎 Even 本身講到廣東話嘅人，佢其實係國語原聲，佢係就國內市場拍咗國語先， 但係 後配廣東話，所以嘴型都唔夾。 係唔係？但係另一樣嘢就係、是、睇下你配得好唔好，有啲演員即係姜浩文啊、譚耀文啊。 好啲咯，但你留意到佢有啲零点几秒毫秒嘅歪位嘅，即係佢唔係 exactly 跟縮佢個口。咁所以好嘅彈嘅其實。係啊，啲口型唔 match 㗎。 即係做如果配音嗰度做返捉少少咁就會更加會好啲啦其實就。同埋嗰光管招牌嗰場戲呀、打我覺得係 ok 好睇嘅。但係呢就。 威亞 嘛 呢 嗰啲。喂，但係嗰啲色彩啊，其實做得唔好嘅，好鬼 好報警 咯，刺眼嘅，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佢亦都我過分將要求做一啲以前即係拍《特警屠龍》嗰陣時手到拿來嘅嘢，佢係要依家要重新去雕琢翻出嚟咧，其實就有啲吃力不討好嘅，其實就 明白， 係啦係啦。即係嗰度其實好簡單，佢攞翻嗰個景，跟住之後企喺天橋頂嗰度打嘅，因為其實就冇呢度咁危險先。但係手到拿來就要翻嗰個咁樣嘅景啊嘛，但係唔同依家要重新砌個，又貴又未必好睇，係咪先？ 係。 所以係啦係啦，咁樣。 咁、好，我都推介俾大家嘅嚇，值得入場睇下。咁啊，睇下 要調一調節啦，心態。 睇下調一調節啦，唔好咁高 expectation 啦。咁但係我覺得，就算我對呢套戲話有啲失望，我都對張晉冇失望嘅，即係唔係全關個演員事，反而即係數珠都係冇子或者叫做部分動作場口有啲失色啊咁解啫。 其實係唔係佢做唔到，係佢個取向問題啦。係 啊 係 啊， 你調一調節個心態咧，係啦， 冇錯。係 啦係啦係啦。未必係設計上，即係個取向上啊，佢係要咁樣嘅時候，咁就係咁樣㗎啦，未必係關乎個設計事㗎，係咪先？你唔係啦係啦，佢要煮啲味餸，你唔啱食嘅，佢點煮你都係唔啱啊，係咯係咯，個取態係啦係啦。 好，咁仲有冇嘢補充？ 好啊， 好啦，咁係咪講下有一套台灣戲啊？即係諗都冇諗過有科幻即係關係咁。 冇諗過，睇 poster 都唔講。 文藝片嚟㗎，本身係文藝片，但係竟然有未來出現咁。咁呢套叫咩？幸福城市係咪？ 係冇錯。咁台灣片仲係 咁啊，台灣戲係啦。咁係一套點嘅戲嚟嘅？點科幻法呢？不打 係啦，因為佢係由未來嘅台灣，就係、是有半小時嘅章節呢，就講三十年後嘅台灣。咁然後有半小時嘅章節講現在嘅台灣，然後有半小時嘅章節係講過去嘅台灣。三個章節基本上我講基本上啫，表面好似冇關係，實情就貫穿曬出現過嘅過去未來嘅角色嘅， 即 係 你意思 係人都唔同人演嘅， 三個唔同嘅故事咁嘅，睇落 係人啲演員轉曬嘅，即係老中青少揾咗三個人演同一個角色， 好似三個冇關嘅故事，係 最後貫穿曬咁樣，咁而特別再就有獎項加成啦，咁點解香港會上呢？咁都係因為你識入面網嘅人，你冇人識嘅，全部台灣人，咁你全部都唔識，咁點解都會上到獎？因為佢喺金馬獎都攞咗呢個最佳女配角。咁而佢亦都提名最佳原著劇本，不過攞唔到咁樣，所以就有個獎項加持。咁我開頭入去，我話聽啲影評人講話，喂呢期有咩比悲傷更悲傷啊，催淚啊，呢套都係催淚嘢。咁我就開頭驚啊，以為都係嗰科啦，即係啲狗血啊，分鐘可能青春劇啦、不過拍得得啲咁啦。點解睇落發覺完全唔係，咁啊俾啲影評人 fit 咗。其實佢都係拍得幾好睇嘅。 嗰班影評人其實未睇過套戲喺度吹嘅。 知啊，係啊，反而佢又唔係吹淚，佢應該有機會令人落淚咯，因為佢係你睇到佢悲傷、就多過係狗血吹淚，係唔係？佢唔係絕症嗰啲嚟嘅。咁佢描述第一咧，佢就個故事手法咧令人吸引人嘅、因為說穿了咧、如果套戲平鋪直敍講咧，其實就十個字講曬啦，得唔得？就係、是、關於一個叫張東寧的一生，得唔得？咁張東寧就是個男主角，得唔得？喺個套戲入邊 個 角色。 個角色。 如果順序講就冇乜特別嘅啫，即只不過佢經歷咗一啲戀愛啊，經歷咗一啲掙扎咁樣。咁但係套戲正咧，一開波就已經係三十年後嘅台灣。咁啊醒咗醒，頭半小時就未來嘅， 咁咧，佢個未來世界咧就唔科幻嘅，咁但係入面佢嘅構思咧，或者個構想就好科幻嘅，咁所以咧好啱我哋 sci-fi 嘅主題嘅。咁第一，佢已經 唔會話啲車喺天飛，係 唔會，冇錯，好實嘅，係好正常嘅。咁但係第一，佢就話已經咧未來嘅世界冇貨幣啦，所有人都係電子支付，咁呢個慣啦。咁而電子支付就冇電話噶啦，因為隻手已經有晶片啦。隻手就嘟嘟嘟嘟，咁啊擺隻手，咁啊即係咁樣控住塊面就已經當講電話㗎啦，得唔得？咁而又隻手呢就已經有埋身份證，同埋有埋最緊要就係愛嚟俾錢。 即係佢整咗粒冰喺隻手度啦。 係啦，冇錯。咁呢個第一科幻。第二科幻，佢嗰個台灣三十年後嘅台灣已經係全民監控㗎啦。OK？ 即係意思呢，當佢因為佢喺個嗰個半個鐘入面呢，呢個男主角其實因為後期我先知佢男主角嚟嘅，咁開頭佢因為一出場係個老嘢，咁老嘢邊個做呢？高捷，高捷咧係港產片都成出現嘅，阿明應該知啦。 無雙， 係啦，無雙又見啦，跟住亦都有 邊個咧？可唔可以講下咧？一唔都唔知邊個啊？ 嗰個眼無大嗰個係啦， 係啊，係泰國嗰個，係啊， 係泰國嗰個。是一個將軍，冇錯。 將軍，冇錯。其實是是台灣演員嚟嘅。 係啦，好出名嘅老派演員，好有霸氣嘅。 好有型 嘅。佢識演嘅。 中港台大量嘅電影都會見佢出現㗎啦。 都會見到佢嘅。係 啊。 咁啊，戲有戲之人 會係啦。 係啦。 內地戲又會台灣。 冇錯。咁佢就飾演個男主角嘅老年版本。咁佢一出嚟就佢一開波就已經坐監嘅，咁坐監咧，佢未來嘅監倉咧，係啲人都仍然生活嘅，不過就係家居囚禁，佢唔出得街，咁同埋咧就兩隻手係鎖咗手扣，得唔得？即家居囚禁，兩隻手鎖手扣，但係你間屋 喺個赤柱啊，係 啦， 係 啦， 邊度咁樣， 冇錯， 即係其實喺屋企，咁但係就困咗喺度咁樣， 冇錯，咁樣，咁而咁嘅狀態，咁佢都會有啲訊息喺個電視機度就話，你仲有3小時40分鐘你就放監咁樣，咁樣，咁個時點就等咗三個鐘，咁嗰啲手扣啊有啲 cyber 啊，有啲光， 自己會開嘅， 係啦係啦，熄咗燈咁啊自己開，咁佢就出咗去啦，係啦對門就開得啦，咁你就可以出去啦咁樣。 咁佢冇話佢坐咗幾耐？ 係冇，咁後期先知佢坐曬。 咁佢想食嘢嘅咩？ 啊唔係唔係，佢喺間屋入邊啊嘛，佢有人即係有嘢食嘅入邊，即係間屋又會自動地有啲嘢食咁樣。佢又冇詳細話升上嚟，好科幻咁，但係佢有咁交代。即係總之入面有得食嘢，咁佢間屋入邊。 總之就餓你唔死啦，係咯。 冇錯。咁而後期先知卅年就因為佢去翻三十年前就係現在咯。咁 坐咗幾耐上嚟話坐 三 卅年？ 係。 真 係 坐三十年。 哦，三十年坐三年，因為殺人。係啦係啦咁樣。咁殺邊個即刻會有解釋嘅。咁而咁樣貫穿啲恩怨情仇咯。咁而跟住就去講佢又會揾佢老婆，佢個老婆就已經係一個叫做即係一個台灣女人咁樣啦，咁啊講佢好年紀妖嘢嘅，又會跳社交舞，咁啊又俾啲男人啊摸下摸身摸勢，咁啊一出監就揾老婆，就一拳打咗嗰個跳舞嗰個人，咁即係咁樣類似咁樣，咁啊開頭梗係以為咁啦，咁點知原來最後話佢出監第一件事要殺人，咁啊殺邊個咧？咁啊殺個嗰剎那嘅警察局長，得唔得？即係三十年後警察局長。咁啊，總之揭跨咁，然後個殺人咧，第一就佢會搭架巴士，架巴士就係無人駕駛巴士。咁而任何人上去就都會有個 mon 嘅，咁個 mon 就係終端電路，就好似一個資料搜集器。咁你所有人咧都要上去，又喺度撳掣，又可以睇片，又可以讀數據，又可以揾好多資料咁樣。你當係咁咯，即係每個座位都有部電腦咁樣咯，嚇。咁但係佢個做出嚟好 high tech 嘅。 你前面嗰個凳，人哋個後邊咪有個嘢，你可以攞嚟玩咁樣啫嘛。 係啊，類似咁樣。係啦，但係佢又唔係做到好 cyber， 搞到你好實嘅，即係佢都仍然係一部 high tech 嘅，唔會好花巧嘅咁樣。咁另外佢話點解全民監控就話當佢咧，佢因為佢喺未來世界就係話要殺個局長啊嘛，咁佢個心會跳 ，OK， 咁原來佢喺佢嘅視點咧，就當局已經任何人想犯罪，佢喺個當局即係咁呢個警察局個畫面就哔哔哔哔呢個人即將會犯罪，咁跟住就已經抽嚟咯，咁佢有咁嘅系統。是啊，即係未來報告嗰隻，不過佢係到底心跳 嚟嘅， 係啦，心跳同埋已經有啲仇恨。 咁佢仲現場一去到個畫面會睇到你嗰個眼嘅視點啊，同埋會聽埋你講嘢，咁啊即刻就會錄罪證，咁所以係已經咁樣嘅監控，全民監控系統。 報得犯罪喎。 係啦，但係咁嘅狀態都犯罪，就因為先去犯罪，第一咧佢要入去個醫院，因為嗰陣時個局長已經都係本身病嘅啦，即係好老啦個局長都，咁就好似喺醫院入邊個高級病房，咁佢係要咧斬咗個醫生隻手，得唔得？就攞佢隻手嘅晶片我嚟開嗰啲門，咁就話啲原來人死咗後咧，得十五分鐘時間，嗰隻晶片仲有效嘅，咁佢就拿住隻手，跟住冒充個醫生，總之後屘搞咗一輪咁樣嘅追逐，又喺度避來避去，又點樣，咁終於入到房啦，就入到去同個局長攤牌，咁局長究竟邊個你都冇唔得無頭無腦嘅，然後就講起最後就噏咗一輪嘢，好型嘅，焗死咗個局長。咁焗死之前咧，佢就有啲噴霧劑。咁點解佢會可以犯到罪咧？原來嗰啲黑市噴霧咧，噴落隻手個晶片咧，可以令到呢個監控系統失聯嘅，突然間。 暫時失靈。 係啦，原來佢咁樣，所以佢就交代翻，原來佢就可以咁樣犯罪。咁所以佢入到房間咧，佢都噴咗嗰個局長，因為個局長都有個視點噶嘛。如果佢見到俾人殺，咁佢都會知道。咁於是咁樣，咁最後成功殺到個局長。咁到佢走嗰下就即將佢會遇到差佬嘅偶然，但喺遇到差佬之前咧，佢遇到個雞頭，得唔得？咁個雞頭就叫佢叫雞，咁佢當然啊逃亡緊啊，唔會叫雞。咁但係點知佢個雞頭佢係靈喺一個叫做立體喺隻手度有個立體嘅立體成像啊，即係你當好似 Star Wars 咁樣升咗啲。嗰、那個你亞公主出嚟咁啦，係好奇咩？但係隻手度啊，唔知有裝置好似隻手壓嘅，咁啊射出嚟咁俾佢睇。喂喂，呢班女店啊，你中意咩？中意外國人咁啊？佢點解佢一睇嗰只雞，佢就呆咗？咁佢唔明著緊草啊嘛，堅住 佢個女 係走咗叫雞。嗱、開頭都咁估，但係又原來唔係。咁嗰個咧就係一個外國人飾演嘅角色，咁就真係好幾有前有。即係因為外籍人即係 鬼妹， 係鬼妹嘅鬼妹嚟㗎，係 sorry。咁鬼妹，但係個感覺都俄羅斯樣嘅，我懷疑俄羅斯人嚟嘅應該，即係唔係正常 鬼妹啦。 係啦，咁但係就有前有後，亦都騷嘅個樣，即係似雞嘅。咁佢就上咗去，真係就同只雞就一輪嘅糾纏。咁又講到喺度執寫緊台灣三十年後啲人好縱慾啊，個世界好灰暗啊，年輕人冇動力啦、啊，會沉淪住叫雞啊，又會沉淪住 cyber sex 啊，有啲人就直頭連雞都唔叫，就淨係玩 cyber sex， 咁所以咧啲雞都冇乜生意啊，咁樣得唔得？咁啊，即係有呢啲咁樣嘅未來世界嘅執寫，咁然後真係俾叫 雞 係 政府提供啊，大佬，等佢唔好 佢又冇咁講，係啦，咁但係最後就終於叫完雞係有搞嘢嘅，咁。而嗰呢個女仔後生嘅，即係講緊都係十八九歲咁樣嘅年紀。 有冇露點啊？ 有，亦都有幾露骨嘅藏戲，不過拍得幾文藝嘅嚇，即係唔係話 A B 嗰只拍法咁，但係都有喺度喐咁樣喺床上有藏戲，幾仔細。咁最後就知佢就問你阿爸阿媽係邊個？咁我都估係佢個女。咁但係後屘佢又話佢係孤兒，我咁都唔知阿爸阿媽係邊個。咁跟住後屘 key 跨，咁又跟住後 屘。個鬼妹講國語㗎？ 唔係講英文，我英文抄，我翻譯唔到佢句説話啫，即係睇翻字幕佢咩意思。 即係嗰個主角係同佢講英文嘅。 係講英文嘅，佢就唔鹹唔淡英文，都有解釋咁樣啦。咁啊講少少咁。咁跟住最後都會擺低錢，咁就走啦。咁啊離開，咁嗰條女又有少少有啲唔知咩事咁樣，咁佢就有啲迷失咁。 真係。 總之叫完隻雞有啲迷失，咁啊慌慌失失行到出街，就俾個機械警察出現。嗱，機械警察咧就好鬼致敬咧啊香港大師，你記唔記得香港大師咪有個波咧浮喺空中有碌炮噶嘛？你記唔記得？ 係。 有冇睇香港大師？即係梁仲文嗰套，佢就係個咁樣嘅，呢個就係機械警察。咁原來就佢已經被人通緝啦，因為佢嗰個 我以為你話走咗 robot 攞出嚟啊，大佬 係佢唔係佢都係咁樣浮出嚟噶，不過佢唔係企出嚟啫嘛，我感覺都似 蘿蔔，即係嗰一個人噶嘛， 係啊，佢又唔係一個波浮住咁樣，咁但係就話原來係啊、 okay. 波浮喺空中咁樣，咁跟住仲唔止一步，就兩步，咁跟住一輪嘅動作，最後佢就衝咗上樓，咁之後尾又跳出去，跟住又攬住其中一個 robot 就跳咗落個外邊。即係你當有個騎樓外面，咁呢邊個未來世界呢嗰啲樓呢就係好高，即係你當好似嗰啲 SimCity 咁樣， 咁佢就由嗰個騎樓跌跳落落咗去，咁開頭我以為得幾層樓高，原來好深，即係有成三四十層樓，咁跟住跌咗落底，咁又撞落啲水管度，咁最後死咗咁樣。咁啊，臨死只雞經過，因為只雞都喺嗰啲地下呢啲污糟嘅地方度住，咁佢見到條屍，跟住再行前咧，就由個女仔一跳跳咗三十年後前嘅事啦。咁就三十年前嘅主角， 三十年前呢個女仔都未出世喎，係咪？ 係，但係就一跳出嚟，三十年前嗰篇嘅主角就係呢個女仔。咁而呢個女仔就係一模一樣樣，亦都係十八歲嘅三十年前。其實就應該佢係借呢個位置嚟過渡嘅啫。咁我估都係另一個人嚟嘅，得唔得？咁但係就生到一模一樣樣咁咯，嚇！我會直覺係 即係冇關係嘅，其實。 冇 open， 你可以 open 諗，因為佢話佢孤兒嘛，你 open 諗就其實係佢生咯， 即係佢個女， 係啦，因為 呢個女個女， 呢個三十係啦，因為呢個三十年前呢個女仔有同佢 one night stand 過一日嘅咁樣，係啦，咁、而三十年前就到翻張東明出場啦，咁呢個女仔咧其實係一個偷竊狂，咁亦都係家境富裕嘅千金小姐，喺台灣，咁但係因為偷嘢咧，佢就俾人捉。咁啊捉咗去就考捉佢嗰個差佬就係高捷啦，即係高捷嘅年青版啦。 即係佢差佬嚟嘅本來。 啊高捷差啊，唔係咁我係去到過去篇先知，因為未來篇一開波已經坐監啦，我都唔知咩事。 罪犯咁噶嘛， 係啦，罪犯嚟噶嘛，咁原來係差佬嚟噶，係啊，咁啊差佬咁啊即刻就有個懸念咯，點解差佬啊搞到要坐監咁，梗有啲嘢啦咁樣。咁總之就話咁樣原來佢老婆就係新婚。咁新婚之後就去做差佬，咁差佬的話咧，咁就個局長嘅後生版咧，就邊個咧？就係、是、石頭，石頭就係我中意嘅五月天入面其中一個，得唔得？咁啊都係三廿零四廿歲啦。 咁即係局長就係後屘俾佢殺咗嗰個嚟嘅。 冇錯，咁而就係佢而家一刻就係佢嘅隊長。 咁佢唔冇後生咯？會唔會？ 又唔係好後生，不過就都大年幾個啊！而家演緊佢青年版嗰、那個，即係嗰、那個。 幾多歲到咧？大概？ 你見過廿五六歲咁咯，係啦，廿五。 咁個隊長幾多歲咧？ 做隊長就三十歲咁上，咁啊即係多佢五六。 爭好少嘅啫。 係爭少咁樣，係啦。 即係大家都係後生仔。 冇錯，咁而佢就先塑造現在嘅台灣，佢咁講啊，就全部警察都係收黑錢，咁而男主角唔肯收。咁男主角點解唔肯收呢？原來就關最之後最後嗰篇過去篇事嘅，咁啊稍後再講。佢唔肯收，咁於是石頭我當叫石頭啦，即係嗰個局長變咗隊長啦。咁啊，梗係唔妥佢啦。咁啊唔妥佢之後啊，串咗佢幾句，你睇我啊咁樣，咁追住咁 keep 框咁樣冇嘢，咁啊冇事啊，冇事冇講。咁佢就嗰晚啊當值嘅，咁佢當值就係捉咗嗰個偷嘢嗰個人咯。咁啊冇乜特別嘅，咁但係中間都有啲感情位，有啲眼神望下，咁但係冇嘢。咁然後先交代原來佢啊新婚講緊都係一兩個月嘅啫，結咗婚，即係不至於啱啱結婚啦，即係一兩個月。咁點知就嗰日當值咧，隔離個 partner 就話：喂，你成日都係工作狂，又咁即係好少陪老婆。咁啊，今次啊巡邏巡正你條街，啊我俾你放上去買啲嘢俾老婆做驚喜咁樣，得啦，呢度我搞掂咁樣，咁啊叫佢偷雞。咁啊，於是佢咪買咗唔知買啲小有啲宵夜咁樣上去，點樣上到去咧？老婆搞緊嘢， 老婆同人搞緊嘢啦，估都估到。 搞緊嗰、那個， 但係同佢個隊長啦，係嘛？ 就係咯，就隊長搞緊。咁 呢啲即係 我話 估到嘅。 係啦，估到啦。咁啊，開笑物落天色啦，因為你睇咗呢篇先知，如果未來天一頭霧水。咁而嗰場搞嘢戲咧，又拍得好 A V 嘅，你問我都睇到 O K 嘅，斜斜地嘅。咁而佢老婆飾演嗰個角色都得嘅，即係都趣嘅。即係應該廿一二歲台妹咁，有前好前有後嘅， 又露曬點嘅， 係啊係啦係啦，推曬咁樣，除曬衫嘅，咁啊係因為三級嗰套戲，所以露點嘅，係啊露點嘅，兩點咯，係啊兩點咯，咁而上到去梗係話揭屍仔你啦，喊啦，揾支槍指住石頭啊，最大鑊，石頭一手揦住支槍，打咗佢一鑊添，仲唔夠抽，得唔得？即係青年版嘅高智就唔夠呢個隊長抽，調翻轉仲俾個隊長做咗上把。仲要侮辱，咁樣就受盡屈辱，咁樣跟住就揭絲底里，咁啊揭瓜，跟住 仲要搞埋啰柚啊嘛，再加埋，我覺得呢個唔夠力， 又咁啦，不至於啦，咁跟住就埋下即係隊長同佢嘅仇恨啦，咁啊中間就一段嗰啲恩怨情仇，最尾又執即係叫執寫緊台灣嘅黑暗， 黑警嘅恐怖嘅，即係呢一節啦。咁然後中間貫穿住，就當佢最失意嗰陣時候，嗰條女又會又遇到佢，跟住後屘兩個抱出咗一啲，佢即係實際發生咗兩晚嘅事啫。咁、那個兩晚講點樣逃避啊？唔知點樣面對老婆，跟住又好仇恨嗰下，咁、那、嗰個女仔又出現，咁跟住係其中一個位。 頭先講個俄羅斯妹有咩關係呢？ 啊，咁後咪就係嗰個女仔就係俄羅斯妹，就係個偷嘢嗰個女仔嘛。咁佢喺嗰兩晚入邊就陪住呢個警察。咁當中又有個女仔又俾啲黑社會兇，佢就解圍啦。咁後期佢又俾啲黑警兇，佢又解圍。咁啊，總之有啲恩怨情仇，糾糾結結咁樣。咁最後咧忍唔住喺一個兩個都俾人打完受傷嘅情況底下，又唔知翻咗佢屋企。咁佢翻到屋企先知咧，原來佢屋企有錢人嚟嘅。咁但係原來佢老豆咧鬼佬嚟喎，就好重男輕女。我唔係好明呢個設定啊，鬼佬嚟嘅， 咩 即係意思個俄羅斯個老豆就重男輕女。 哦、啊，我以為你講一個男主角啊， 係唔係男主角？唔係男主角，即係話個俄羅斯。係俄羅斯嗰個屋企，俄羅斯妹嗰屋企啊，原來好似富商咁樣，你當 係啊？鬼佬咁唔係老豆係中國人咩？ 唔係個鬼佬，鬼佬嚟嘅，出咗嚟鬼佬嚟嘅，但係重男輕女。 咁梗係正常啫，係、咯。 鬼佬重男輕女。 個老豆係鬼佬啊嘛。 係鬼佬係啊，鬼佬啊，但係重男輕女。係 咯 係 咯。 唔知點解。 個阿叉叉妹個老豆係阿叉啊嘛，你真係講緊。 係啊，冇錯。係啊。 即係佢話。 咁啊，重男輕女就搞到佢好 似。如果阿叉妹個老豆係中國人，咁啊陳海林噶咯喎，係咯。 係明白，佢又唔係，係都係俄羅斯人，即係鬼佬啊，阿叔 嘅。 咁但係佢又仲唔知重男輕女好偏心，兼又好似又唔中意佢咁樣嘅。咁跟住總之佢屋企啊攞唔到温暖咁樣啦，你當係咁啦。跟住後屘啊走出去個海邊，跟住後屘又燒住啲火咁啊，跟住幫佢手整傷口咁啊，搞一搞一下打車輪咁。 搞嘢啦！ 搞嘢啦！咁啊搞完之後咧，就決定就話佢家庭就想走啦，即係俄羅斯妹都唔想喺呢個家庭生活，佢就面對唔到佢老婆。咁於是兩個決定遠走高飛。咁遠走高飛啊，梗係第一件事啊，立證件啊，佢張證件係喺差佬，喺差館。其實佢嗰晚當緊值㗎，我強調。咁於是佢都要翻差館。點解翻到差館呢？一翻佢就叫條女喺差館門口等佢。咁點解一上到去就已經一個局啦？咁原來就係阿石頭咧，即係嗰個隊長咧，就拆裝架禍，就調翻轉屈佢手下前，仲俾記者影安排埋記者影相。咁啊，總之就嗰剎那佢入咗差館咧，從冇機會出翻嚟同個俄羅斯妹講拜拜。咁而俄羅斯妹等咗佢一日都唔見佢出嚟，咁啊心灰意冷咁樣，跟住就坐的士走咗咁樣嘅。咁 啊，現代版就交代呢個位置啦， 係啦，咁啊，的士一走的話咧，個小黃車一駁咧，就駁咗去呢個阿芬芬最中意嘅八十年代，得唔得？咁啊，真係好八十年代。 邊個試點咧？ 但咁啊，個試點咧就個的士小黃車落車嗰個咧就叫丁玲啦。咁丁玲係一個演員嚟嘅個名啊。咁而丁玲點解要特別提咧？因為佢就係佢攞咗呢個最佳女配角。咁佢一出場係叫汪姐。就嗰啲好型咁坐喺度食雲吞麵，得唔得？咁啊，成個背景都八十年代喎，有曬嗰啲漫夾啊，嗰啲 poster 咁樣鬼幹嘅，都幹嘅啫，即係重現到食食下雲吞麵，突然之間喺度食煙，跟住左望右望，然後就話：使唔使啊？我女人一個，使唔使出動到四個差佬嚟捉我？咁原來佢側邊食嘢嗰啲人全部都係差佬，跟住嗰啲差佬令佢就啊，王姐啊，大家好做啊，冇反抗啊，而家拉你翻差館。點知王姐一嘢揾個雲吞麵車落個差佬度，跟住然後一輪混戰嘅，講佢著住旗袍啊，都靚嘅其實。阿丁玲啊，即係呢個演員，咁但係都係啲即係四五十歲望落去都好老嘅女人啦。咁啊揸住個高踭鞋走車個差佬，跟住打來打去，兜兜前又飛走啦。咁佢又飾演一個咁樣嘅叫黑社會嘅大家姐。咁而喺個追捕嘅過程，其中一個位跑咗出去一個好鬼。行動代號孫中山，佢一路跑一路跑緊嗰啲建築物咧，就同國民黨同埋呢個共嗰啲蔣介石嗰啲石像喺度玩呢啲咁樣嘅有啲符號啦。咁佢一路跑嗰下，隔離就有個小混混又跑緊，咁啊咁啱個小混混喺嗰邊咧偷電單車，就俾人哋捉到，又俾差佬追。咁啊咁啱兩個被抄出嘅人就遇上。咁兩個遇上就冇咩偈傾，咁誰不知就阿汪姐就推咗個僆仔埋牆邊，就令到個僆仔就俾人捉到。咁佢就喺度跑，咁最後就俾架車撞到，咁但係都俾抄捉咗。咁於是兩個就一齊 翻個差館，咁啊兩個鬥嘴，咁啊梗係唔妥大家噶啦，咁但係各自猜，咁總之佢個 point 就話咧，佢係黑社會，咁啊就話要幫呢個黑警咧近一隻鑊，咁但係阿汪姐就唔肯，咁於是就差佬要捉佢咁解啫，其實咁但係佢都知佢係黑社會。咁而個僆仔又純粹偷嘢咁樣，其實冇乜特別嘅啫。咁但係到後尾咧，越綁咗喺個機樓室度啦，兩個傾偈，咁越傾越唔對路。咁原來咧，阿汪姐後期就喺佢個口供指導，知道呢個僆仔就叫做唔知咩名啦，個名就叫張東寧咁樣。咁於是汪姐個感情有變化。咁然後就一路講啲嘢，開始有啲似是而非，又唔知做乜，又喺度慢慢喺度講。咁原來咧，呢個就正正就佢媽媽嚟嘅。咁原來阿媽生咗佢之後咧，就因為做黑社會，咁屋企人就唔接受，於是咧佢就生完佢就交咗俾婆婆去養咁樣。咁所以嗰個僆仔咧就從來冇見過阿媽。咁但係佢知道個僆仔係叫張東明咁樣。咁於是就即係叫做叫翻佢個角色。咁最後點咧？咁啊 ，kick crack 咁樣啦，中間好多枝節啦。最後就總之個呢個僆仔最後嗰刻先知，即係臨出差館啦。佢要去唔知係咪叫上嗰啲裁判官度過堂，咁臨去咁兩架警車嘅，臨上嗰刻佢先知道阿汪姐就係佢阿媽，咁佢就唔想認佢呢個阿媽，得唔得？唔承認嘅。咁但係阿汪姐有啲感人嘅，有啲演繹咁啦。咁最後兩架警車一路行，咁點知行到去個十字路口就將會分道揚镳。阿汪姐梗係望住最後一刻都想望到自己個仔啦。咁但係個仔咧就唔望佢，特登避佢唔望眼神接觸。咁點知停咗個十字路口。跟住阿男主角終於好奇，冇乜好奇啦，即係終於最後都偷望阿汪姐。點解偷望嗰下咧？後面就有個電單車駛過，一槍打爆咗阿汪姐個頭。咁啊，跟住從喊樣有啲悲傷咁。咁啊，我講得交啲啊，但係成套戲呢個鋪排其實好睇嘅。咁成套戲最精彩反而係呢篇嘅過去篇。咁而最後就即係俾佢知道，即係正即係點解個男主角唔收黑錢，就佢覺得做差佬一定要正義。咁而因為佢阿媽係黑社會，咁佢阿媽臨喺差館走嗰句就叫佢唔好做行翻去條舊路，要做一個正直嘅人咁樣。咁於是就咁一個叫做咁嘅套戲貫穿。 乜完啦係嘛？ 係啦。 咁其實冇乜科幻嘅啫，你點解喺間線上面講咗三十年後啫？咁而佢又的確嗰三十年後又有少少，即係同而家唔同，佢唔係近期話三十年後其實一模一樣。咁佢又有諗下三十年後可能有無人嘅，即係咁呢啲啦。OK， 喺個設定上做咗少少嘢。咁但係成個故事其實我就覺得冇咩好特別嘅啫，有咩攞獎咧？其實係咯。 你問我呢，佢攞最佳原著劇本都有啲問題，就因為呢我咁樣講啦，其實佢媽媽過去嗰條線係好睇嘅，但係同成個佢之後鋪排嗰兩 part 呢，其實個真正個 correlation 唔高，即真係唔係好關係，亦都甩咗嗰條女嘅，咁所以我覺得喺個劇本上有啲失衡嘅。 喂，佢咁講，佢未來三成係見到嗰個俄羅斯妹分分鐘係佢個女嚟㗎，佢仲叫雞。 係啊，係啊。系啊，系啊，系啊， 冇搞 错， 冇咁巧啩， 仲要搞咗噶，系啊，系啊， 唔系先，佢都系见到嗰条女个样，所以佢叫啫。咁但系、但系咁，佢自己有谂过系咪其实系咪嗰个有关系啊嘛？咁佢照计冇谂嘅咩？咁佢搞完先算啊？ 系哦， 吓 咁样， 我唔知佢啦，吓。咁變咗，但我覺得未來嗰段咧留咗個謎咧係好睇，但你後屘講翻出嚟，我覺得太細啊件事。 係啊， 即 係好個別事件咯。 只不過係個所謂警務處，即係而家就咁大粒，以前只不過係佢個隊長啫嘛，咁細啫嘛。咁同埋係只不過原來就係搞佢老婆，同埋總之佢就唔肯收佢呢啲咁小事啊。 系， 咁就屈咗佢坐咗30年，咁相對咪覺得太細咯件事，即係你話要殺佢，咁係，咁你現實係啲人殺人可以，因為佢爭你10蚊嘅，係，咁但係你拍戲就唔好睇㗎啦嘛，係咪？你拍戲就咦點解佢要殺人咧？原來佢爭佢10蚊咁你好差㗎嘛，呢個嘢好冇說服力㗎嘛，喺現實，唔係真係故事啊，現實就好有說服力啊，爭60蚊喎，大佬係咪先？係咯，咁但係你喺故事就好冇說服力啦，係咪？ 咁我覺得好弱喎、啊。如果咁，你個故事本身個構造本身 係啊，其實係啊，同埋 我 係 覺得佢話佢鋪嗰個未來，我又覺得幾有趣嘅嗰度。係 啊 係 啊， 鋪得幾有 趣。OK 㗎 OK 㗎，佢慢慢咁樣啲牙膏式咁樣咧，你覺得起碼係 啊，但 係 你 會哭住你咁。 後來佢 係啊，後邊 係唔係你所有哭場嘅嘢咧？你講出嚟嗰個解翻出嚟嗰陣唔甩得㗎，你唔可以係流㗎，即係等於你拍。神探伽利略咁啫嘛，你留咁咪变咗谈情说爱咯。 嗯、 你哭住我，但你做咩要我答案？咩边个咁啊答案我？唔系啊，大佬，有啲嘥我时间嘅感觉啊，大佬。 系啊，好似上个礼拜我哋讲嗰套剧咁样咯。 系啊，阿三哥嗰套咩话？ 守护神之保险调查。 守护神，真系保险调查。咁你搞到好大件事，争啲九一一咩？原来系。哦，原来系咁小事噶咋咁样， 系啊， 咁呢个好差噶、哦，大佬，你应该越嚟越件事越嚟越抽丝剥茧咧，越嚟越唔简单嘅先系好睇噶嘛，唔系越嚟越简单啊嘛， 系啊， 系咯，越嚟越简单咁啊唔好睇，原来最屘系答案系一加一咁啊，哦 ，OK， 宇宙最大嘅谜就系一加一，系咯，最深嘅英文就系 A B C 系啦，咁样。系啦，英文我识 A 啦、B 啦、C 啦咁啊嘛，三叔啊，唔好打，记唔记得？ 记得。 英文我识，系咯 ，A 啊、B 啊、C 啊咁啊嘛，咁你唔掂喎咁样，咁如果呢套咁你香港做，应该冇好多人话好睇。 得，同埋佢都好少戏院做嘅，即系当系啲攞奖戏有加成博咁。 未来嗰段我都想睇睇喎。 系喎，其实我觉得又话可以喎，其实 系，即系如果因为从科幻嘅角度，其实佢应该咧成套戏都拍佢未来就好睇啦。 系， 即系佢啲所谓前面啲解释，我觉得佢讲翻就得噶，即系佢唔好系而家咁咧，系用三段嚟讲，因为讲佢可能不著有限，冇办法啦。如果佢大部分时间都讲翻未来咧，我都会好睇。系，因为其他嗰啲咁细就讲就 O K 嘅，你讲翻 O K 嘅。 嗯 你做出嚟就太细咯。系咯，即系你讲翻，其实佢一路都讲喺未来嘅。咁点解会杀佢？咁你讲翻就，哦，原来以前系又搞佢老婆又剩啊，同埋屈咗佢所咁。咁你讲翻出嚟咧，就冇乜所谓。你就俾个理由，点解佢会同佢有仇系咁？你讲冇错，你做出嚟咧，我实在觉得太小事啊。 嗯嗯， 系啊，唔值得佢咁样啊。唔知啊 ，anyway， 咁啊，明啊，新呢个咧， 嗯， 有冇兴趣睇睇？ 我就一般啦， 系咯，听落 我有兴趣睇下未来嗰段。我有興趣睇下未來嗰段，到底佢點營造一個未來台灣？因為呢一樣嘢咧，你可以擺落香港度用啊。 係， 係應該 係香港嘅故事啊，嗰度做啊，係、 嗯、 啊，其實都係咁嘅啫嘛。咁你未來咪又係啲車冇人揸咁，你都諗到㗎啦，係咯、嗯，都係周圍支付寶你都預咗啦，係咪？ 係冇錯， 係咯，係啊。咁我都講過啦，其實你將拉丁哥拍落2086咁咪未來咯，咪科幻片咯，冇問題嘅。系咯，咁所以呢個係 O K 嘅，即係可能佢個故事即係一個警匪，但你將個時代背景擺落未來，咁其實都可以好睇嘅。 嗯， 咁呢個都係一個方向嚟嘅，即係你唔使整太多特技嘅，你個未來因為近未來嘛，唔係啲車喺天飛啊，唔係飛翻嚟啊嘛。咁你呢啲你講啫，咁架車冇人揸，咁你梗係有人揸啦。你影即係你影嗰陣就整到好似冇人揸啫，係咪？係。其實梗係有人揸啦。梗係有個車手嘅，咁你影唔到咁咪縮埋咗，咪當冇人揸咯。即係你好易拍到嘅，因為呢啲。 嗯， 係。但你講出嚟咧就係喎，嗰時啲車已經係自動嘅咯，咁樣。咁你又容易做到出嚟，又吸引嘅喎，因為未來啊嘛。 嗯。 即係佢做嗰樣嘢就冇嘢殺人啫，但係發生喺未來啊嘛。咁咦？點解嘅？點解嘅？咁你又會想追下嘅喎，係咯，係咯。咁呢下我覺得佢個頭開得幾成功嘅，如果一路咁聽，係咯。 嗯， 咁、那个头嗰部分值得参考一下咯，最少系咯，嗯，好啦，就系咁，系咪？ 系咯，冇错，系啦，中意睇下咯，即系依类，但系佢整体， 我想睇一睇个开头，的确系。 但系佢即系虽然剧情上就系、是、都系咁啦，啲文艺嘢，咁但系佢整体个拍摄都话 O OK 嘅，即系就唔好话计未来嗰边啦，系啊，佢平时嗰啲即系现实过去嗰两节都拍得靓， 系都靓 嘅，即系攞奖戏咯，系攞奖戏。 好，咁有 得睇咯，系啊，个味道又唔同嘅。 咩名啊？咩幸福城市啊？ 系幸福城市。 我反而唔系好明呢个名咩意思。 佢因为佢未来同现在嗰两张都好串台湾，系一个 腐敗，亦都叫表面繁榮， 反諷嚟嘅， 係啦，反諷嚟嘅，係串緊台灣。 幸福城啫，明白。嗱呢題材真係香港拍會敏感啲嘢，講真啊。 咁一定。 我甚至乎驚會坐十年啦，唔係坐十年啊，你坐十年啦。大家都知啦，啊，內地咩事啊？呢即係近月啦，有個即係畫啲 BL 同人嘅女就俾人拉咗判十年監咯。 寫小説咩？ 小説誒直唔係小説嚟㗎，我嘅唔係 話小説 係 BL 小説係啦。咁佢哋嗰啲係可能玩得盡啲啦，即係唔係我哋平時講嗰啲，即係高達零零都 BL 啦，係咪？即係嗰啲佢冇講佢搞嘢㗎嘛，就不靚仔啫，你啲婦女自己補完嘅啫嘛，嗰啲冇問題。佢呢啲係嗰啲咧，直情硬橋硬馬困曬， 好露骨嘅，明白。 即係直情係輕貴嗰啲㗎啦，係啦，即係嗰啲㗎啦，即係真刀真槍嘅，係啦。咁嗰啲就真係危險啲啦，係啦，係啦，咁啦。 係即係每十年講 佢， 即係殺人放火都係十年。 我又唔覺得係輕定重，我成覺得你判到有啲雙確，其實係實質係咩？即係佢犯咩嘢？ 係啊，好啦好啦。 犯咩咧？其實犯咩？咪其實都係一個二十一世紀嘅文字獄啦，講到尾嚇。 嗯。 其實好簡單啫，你個罪咪就係中國人咯。是咪？你是鬼佬，你是日本佬，冇问题噶，啊，系咯，咁冇办法啦。不过而家算啦，你话嗱，你都听啦，咩加拿大未捉咗个吓，啊，某啊集团嘅高层，跟住中国就唔知点解无端端捉咗几个加拿大人啊嘛，都无端端捉咗个加拿大人啊嘛，你乱咁捉人，我乱咁捉，咁你真系乱咁捉人啊嘛，大佬。 唔系，但系好奇怪喎，应该话中国。俾加拿大捉嗰個人，佢應該係加拿大人嚟嘅。 我都疑咗問你啦，係嘛？即係有加拿大國籍嘅，佢 應該係。 但你要搞清楚背後牽涉嘅集團同中國嘅關係先得 啦。 佢當然係一個加拿大人，咁但係即係總之，如果佢係一個普通人，佢真係話知你 啊。係係喺中國政府嘅眼中，佢話你係乜嘢人就係乜嘢人㗎啦，任佢話嘅啫。你咩國籍啊？ 係咯，咁唔係咁你個種裔咧係中國人啊嘛。 係 華裔咯，係 嘛？你華裔啊嘛，你話知你温子仁啦，係咪？話知你澳洲出世啊，係咪？你有咩問題咁啊？照捉你， 就算是新加坡人嘅系华裔血统， 都捉你噶，可以做咩？唔系啊，冇所谓噶，系咯，即系呢啲，唉，唔知啊，所以你好小心啊，系咯，嗱呢套好彩系台湾片咋，系咯，呢套如果系港产片或者系内地片，我惊有 港产片可能冇戏院上啫， 睇唔到添啊， 系 咯。 最多上唔到嘅就會拉，咁就港產片就大陸片就 大 劑。 大佬， 唉， 唔知啊，好難講啊，唉，你而家都唔知佢咩尺度嘅，係咯，小紅維尼都可以賴嘢啊，你有咩唔可以賴嘢？ 係禁咗啫，就唔會話眼粉嘅洗頭艇揾咗啊嗰個畫小紅維尼嗰個人過嚟。 因為都係鬼佬啊！我再講多次。 係。 OK， 如果係中國人拉咗啦。你睇住人哋讥讽佢係癫当啊，你睇拉唔拉咗癫当嗰个啊嗱，喂癫，即系讥讽老夫子咁啊，唔拉拉咗啊王炸拉唔到啦，瓜都拉咗个仔啦，做咩？ 系 做咩啫？ 系总之乱， 唉冇噶啦，你嘥气啦，系总之呢啲题材小心啲拍，唉，系如果喺香港啊，即系唔系话唔得，真系要好小心拍，系。都唔知道，你唔知几时会舐嘢，今日唔舐，十年后舐又系十年，系十年后再先舐十年喎，你有几耐十年咧？ 系 唔知啦，大家小心啲啦，总之就好难讲嘅，真系要话有问题，你画叮当都系有问题嘅，画叮当都系问题，咁要话你有问题，画乜都系有问题啊，小丸子都有问题嘅，可以 系 啊，拜对威个小丸子话咩啊？话咩出埋上一期啊？好似话咩？ 系 喎，好似即系好似冇办法啦，咪话作者咪都走咗， 系啊系啊系， 系嘛，系咯系咯，但佢又画到嘅，即系啱啱完成咗嘅。 啊，咁我唔知啊。 系唔知啊，系咯，睇下点咯，但系同埋睇下点样完咧，系咪有冇变咗同学会咁？因为其实小丸子都玩过噶嘛，玩过系现代同学会噶嘛， 嗯嗯， 即系嗰阵大个咗噶嘛，见翻佢哋噶嘛，系咯。其实小丸子系讲以前嘅，唔知大家知唔知？讲七十年代到嘅故事，因为佢有讲过咩石油危机，所以咩出超合金嗰啲 明星啊，嗰啲 明星 啊， 即系佢唔系发生现代嘅，其实系啊，佢当翻系作者细个嗰阵嘅故事咁样写。个年代都系嘅，当然佢里面嘅所有角色都系美化咗，即系包括个爷爷啊嗰啲，即系其实唔系好人嚟，个爷爷对佢好差，里面就变咗一个好锡佢嘅一个爷爷咁。Anyway， 咁啊，即系呢啲古仔，我谂我都惊有问题啊，写呢啲咯，系，唉，好难讲嘅啫，系真。 咁佢一句啊，即系话咩啊？影响社会秩序，咁已经入到罪啦，任你啊，系嘛？何谓 影响市容啊？你个样。系嘛，行出街依衰咩啊？影响市容咯，你个样咁衰，即系欲加之罪啊，系咪？啊，真唔使嘅，即系要屈你，乜都系罪啊，系咪？你嘅存在就系个罪啊嘛，你明唔明啊？ 系， 你阻住人哋个地球转，你知唔知？系，算数啦，冇啊！如果撞到呢啲位就冇意思噶，乜都唔使做啊。OK， 好，咁有兴趣睇下呢套台湾嘅作品。